政府今年提供两个厂牌的公费流感疫苗，一是国光生物科技的安定福裂解型流感疫苗，另一种为赛诺菲药厂的巴斯德流感疫苗。但是接种站发现一支巴斯德疫苗颜色异常，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开会讨论，还不清楚瑕疵疫苗为何异常，但是紧急查验同批号库存疫苗没有发现任何异状，初步认定属于单一个案，不是细菌污染。不过为求谨慎，原因厘清之前暂缓施打同批号190,000支的疫苗。疾管署指出，这批号疫苗23号周二才送到医疗院所，昨天下午就通知暂停施打，用量应该不大。疾管署密切观察疫苗注射通报。疾管署15号到25号接获12件疫苗不良通报，但是没有与这次瑕疵疫苗同一批号。制造巴斯德流感疫苗的赛诺菲药厂决定将变色疫苗送回法国检验。彰化县52岁叶姓男子9月攀登中央山脉南三段摔伤求救，南投县消防局组织搜救队找到叶姓男子，他却突然拔营落跑，最后再叫直升机救下山。叶姓男子违反南投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消防局开罚80,000元。罚单采处函12号上午挂号寄到了叶姓男子彰化县西湖镇的住处，由叶姓男子盖章收件，缴纳期限为自处分送达翌日起30天内，缴纳期限推算为11月11号。消防局今天指出，叶姓男子如果不依其缴纳罚款，将依行政执行法强制移送执行，如果不服处分，肯在裁处书送达次日起30天内，依诉愿法递送消防局转呈诉愿管辖机关处理。除了这80,000块钱，消防局也函请内政部算出了空中载具出勤费223,133元，加计消防人员的加班费、粮食费，还有疫消津贴83,922元，估算将向叶姓男子求偿230,007,055元，但是这部分的单据公文书还没寄给叶姓男子。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巷弄内一处大楼，今天中午一名年约35的女子坠楼，警消人员赶到发现她全身好几处骨折，即刻送医。女子到院之前心肺功能已经停止，院方还在抢救，至于她的身份以及坠楼原因有待厘清。中国大陆重庆市一间幼儿园今天出现一名持刀妇人，砍伤了14名的小朋友。公安查出这名39岁的刘姓妇人是在上午9点半趁学童早操完毕返回教室的时候行凶，学校保安还有工作人员立刻将他制服，同时立即将受伤的孩童送医，还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鸿海减资之后恢复交易第一天，股价却大跌了 7.75%， 收盘来到76.2元，下跌了6.4元。鸿海史上首度减资20%，今天恢复交易，开盘价82.6元。不过股价停止买卖期间，台北股市回档修正，以致今天股价开盘补跌，盘中最低来到了75.5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1点，来到9489点，成交金额1280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64点，2110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1点，跌幅2.03%，202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点，25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75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6点，跌幅1.11%，来到247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7点，跌幅1.59%，2965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中午暂收31.001元兑换1美元，台币贬值0.5分，成交金额5亿5800万美元。日元112.14兑1美元，欧元兑换1.1365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您好，我是苏贞昌，板桥火车站旁闲置13年的新剧院一顶顶，未来我要建一座亲子体验博物馆， Boston 大阪都有儿童博物馆，让小朋友亲子一起体验一起玩，吸引全世界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来再来，新北亲子体验博物馆一定会让新北更好玩，孩子更快乐，我一定做得到。 哇，跑步后口好渴，要去哪里买饮料啊？ 等一下，这边就有指引台，赶快喝哦。台北的指引台遍布在登山步道、河滨公园还有风景区，方便、免费又环保，可以多加利用哦。大家好，我是李秀媛，台北自来水安全卫生，口感良好，绝不输给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向您推荐户外解渴的第一选择，请上网搜寻台北好水地图哦。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his is the dual band。 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沉性格有灵觉，专探怪怪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千追向上，你说你有着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所以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名有姓到我怕了你，看中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不羁，我现在带你飞， 我在破坏，他破坏， 踩上鬼马的不快， 我在破坏，他破坏， 摆副嘴脸走出街。 那些老少的乖乖。Ha, listen up, here we go again, on the train, on the same plane, best friends we became, on the road, down the town, happiness is all around. Ha, this game is not a little crazy, from time to time a little lazy. Ha, knock knock, who's there? Come on, it's 下午的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 Friday 10月26号2018年，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两个小时陪伴着您。一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The Duo Band。那 The Duo Band 的主唱呢，就是 Eason 陈奕迅。他呢，在他的 Duo 演唱会巡回当中，跟这么多的乐手们一起玩出来的一张专辑。不小心想起他的时候，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平常你是会用就是在日历上面画叉来代表你做了某件事情，或是没做某件事情，或是度过了一天的这种概念吗？我唯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吧。 突然发现你的视线还在。 装一切很坦然，我们可以说话真欢，喝点金汤没取暖，不要太早说晚安。 My boy， 今年呢，这个球季从金州勇士队来到了洛杉矶湖人队，依旧是 My boy。新的 NBA 赛季开打了，你有在关心吗？2:19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he Girl and the Robot， 女孩与机器人的 My Boy。 对，那刚刚说到了 NBA， 其实这一季的 NBA 啊，虽然很多人都一直在说哦，勇士就是越来越强啊，今年冠军就勇士不用看啊，但我觉得今年比赛强度打起来蛮高的，然后比分都很大，所以如果你有在买运彩的话，你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哦，就是你知道开最近啊，就是从第一个礼拜打完以后，我相信那个运彩彩排也会发现到这件事情。每一个球队打的已经跟以前的传统篮球，就是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进化，打的这个回合数越来越多，然后当然分数也就飙得越来越高了。 感情丰富泛滥，又显出规模。 欢一朵，有的没的都有，没机会执着。新闻好多，不过爆笑才料多，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 所有的 Yoga 迷应该在明天会非常的忙，因为呢，你就要抢他年底的这个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门票啦。之前呢，这个 SHE 就离开，就终止了跟华研的合约，然后离开了之后呢，那就是市场上很多很多的传言啊，就说为什么要离开啊等等的。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说，哦，就是因为这个唱片公司他们的这个行销啊比较传统跟保守一点点。的确呢，就是在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的唱片公司呢，就会让他们的艺人跟现在的 YouTuber 合作，然后结果昨天我就看到了，Yoga 林宥嘉跟浩浩浩哥的合作，所以接着下来这个重要的讯息，我们就直接请浩哥来公布好了。那同时呢，在这支短短的三四分钟的影片当中呢，林宥嘉也唱了浩浩的歌曲，然后他唱跟蔡阿嘎唱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这就是浩浩自己做的歌， 应该比蔡阿嘎好听吧？ 请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场。所以平常老婆会教日文吗？ 他会说日文，可能平时阿婆在先。 不会，他也不会给你。他记得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0月27号开始售票 ，Take a Taste 跟全家发面包都可以买，现在赶快去排队，好不好？就这样，谢谢宥嘉， 不不。 在12月29号跟12月30号，林宥嘉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也是世界巡回啊、哦，那就在明天开麦，2:24，哥哥妹妹有意思，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降歌金曲， 管你肤色是亮黑还是白的，都要听见台湾纯正嘻哈 flavor。这是嘻哈金童 BCW 与灵魂歌姬佳佳的东岸。Guess who's back？ 带着东岸爱的 vibe， got my Vans on， I said boys white。掀起新浪潮，没有别的路 ，so choose ain't no tattoo， 我有的自由差。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近乎像是不瞎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消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我头上浇水。终究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驱使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快点你遇上。冰山铁定要翻转。 Whatever you say， 总在听那些。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Whatever I。 狂，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呢？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 want for nothing， I want for nothing。 他的嘻哈态度让你自然臣服。BCW 首张个人创作大碟 No Comply 就是要让你 drop。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CMU 九九五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 九九五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0800-678-995。 悲剧里的被害人，他早已看清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大家好，我是孟耿如，表演工作坊年度新作《花痴花》，一场校园凶杀案将揭露出什么残酷的真相？快上两厅院售票网抢票！相信我，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装睡无梦， 曾经朝思梦想， 但请似梦非梦，爱情有毒。情歌以毒攻毒，崔子格性格专辑最新推荐曲《砒霜》，福茂唱片发行。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我是张信哲。 在做决定，跟着我的脚印。哦，太崇拜自己的脑袋，乖乖地站在我身后。哦，广场上牵着你走，放心把一切交给我。决定什么开始闪烁，在我和你的眼中。 2:3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你要什么就说。今天呢是10月26号嘛，再过2个月不到是 Christmas， 你的圣诞礼物要什么呢？你要什么就说。有些人呢要的方式会就是东暗示西暗示，然后可是呢觉得哦，我这应该是很明显了吧，可是要么就是对方真的是木头无法感觉到，要么就是你觉得很明显但其实没那么明显。所以有时候确保你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的方式就是直接说出来，直接一点， Be direct。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只是来自于小安陈信安，不是打篮球的，是音乐 producer 陈信安的这一首《上帝的帮助》。在这个段落呢，为你送上的全部都是小自备的歌手。当然，我们知道宋念宇就是叫宋念宇，那一开始叫小雨嘛，对不对？小安、小雨。 对你好辛苦，你总是爱理不理的态度。 是继续践踏着我的幸福。 小雨叫宋念宇，小安叫陈信安，还有什么小字辈的歌手呢？最近发片的小球叫庄娟英、巴斯特耳朵，还有小鬼叫黄鸿升。我之前看到焦哥有一篇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让他自己发文，他说一开始那个艺名啊取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叫小开头的，好像就甩不开，你知道吗？就像小甜甜布兰妮，可是他长大，人都会长大，你没有办法永远都是小的啊。就是那你长大，你还要再被叫小甜甜吗？就是，因为一开始取名的时候，小辣妹蕾哈娜，那蕾哈娜现在也不小啦，她也是天后啦，是不是？还有什么小开头的歌手呢？还有哦，日本人可以算吗？虽然他我们汉字写出来是小泉，就是 Koizumi。为你送上这位口译之名，小泉，小泉今日子。 ありふれた愛だけど、私には幸せすぎでした。イノセントラブ、イノセントラブ。消えたの、さりげなく。 小泉除了小泉今日子之外呢，台湾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小泉，还有就是之前的日本的小泉纯一郎。最近呢，这个政治世家小泉世家呢，其实日本的首相有一个很有可能的，就是非常非常年轻的新势力，就是他的儿子小泉进次郎。还有什么小？经过了小雨、小安、小泉之后，这个跟日本也是可以扯上边、拉上点关系的啊。原型版型是日本的少年队，他们叫做小虎队。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理花花蛋，语气大声呼喊。当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情怀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纯现在，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 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趁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I love you， 走出角落与黑暗。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舞台上外。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霾。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Don't you know？ What's your name？ 我的名字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电台的名字是飞碟联播网。还有什么小？还有，既然都已经到团体了，这个团体本来不叫小。刚刚我们说到，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叫小名，譬如说，可能我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自我介绍，我就说哦，你好，你好，我叫小欧，小欧这样子。一般都是从小开始，突然长大以后觉得哦。叫小好像很奇怪，这个团体他们逆其道而行，他们原本很旺，叫旺，之后呢发行一张专辑，还煞有其事的改名，以后请叫我们小，叫做旺福变成小旺福。

大活动就是金马奖。每年的金马影展呢都非常引人入胜，在今年呢会从11月8号到11月25号盛大展开。这一次呢金马影展会在哪里上映呢？包括了金马影迷补给站、台北映89豪华数位影城、台北星光影城、台北日新微秀影城、西本院寺广场树星会馆开演。那呢会在10月28号开始售票，就是这个礼拜天。今天呢我们要先抢先直接送你票好不好，要送你这两场，分别在11月1号的晚上7点半跟11月5号的晚上7点，一场呢电影叫做美丽新境界 55 steps。美丽新境界呢在讲的是取材80年代这个美国的精神病患，然后要控告精神病院，要争取自己人权的故事。另外一部呢是真爱拼拼图，叫做 Puzzle。这部片呢是讲一个40岁的女生，然后开始她非常热爱拼图，她要追寻自己梦想的故事。好的，现在呢就请你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5, 02-23639955, 拿这个金马影展的特映会吧。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I'm of the deep end, watch as I dive in. I'll never meet the ground. Crash through the surface when they can't hurt us. We're far from the shallow now. In the shallow.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传说极光是幸福的能量， 想牵你的手看大自然的烟火。 菲尔班极光小屋温泉雪中泡汤。 石原岛真拉丁湾 Club Med 春节包机， 日本温泉何静英早春花季， 东游的好朋友就是良友， 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为梦想疯狂的我们都是疯子。问鼎2017金曲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两项大奖，众所期待许君最新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震撼主打《疯子》，现正疯狂发行 Sony Music。 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已经登场。 左右耳朵也蔓延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0月29号要给您 Newvi。 收起你的紧张，没有谁能阻挡。Gonna touch down, baby。Be my baby。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院会今天由行政院长赖清德报告2019年度总预算与前瞻二期预算。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关心普悠玛出轨事故，在15分钟质询当中批评民进党政府用政策欺骗花东选民。赖清德想要回应，也给高金素梅打断。最后质询完毕后，眼见15分钟也快结束，赖清德气得说，剩下6秒钟，你要给我多少时间讲。高金素梅强调，苏花高是东台湾最重要的建设，但是一直停摆，直到陆客团游览车26人死亡车祸之后，行政院才通过了苏花公路改善计划。 苏花膏变成苏花改，行政院的政策都是遇到死伤惨重才会进一小步，而且每到选举就用政策欺骗花东居民。过去三十年，国民党有钱不花，民进党拿钱乱花。赖清德此时说了一句，这不是事实。高金素梅继续批评，院长不要一直辩解，你们现在最坏的态度就是不愿聆听，本席还没说完。等到高金素梅讲完，15分钟的质询已经快要结束，赖清德忍不住怒气，问高金素梅，剩下6秒钟，你要给我多少时间讲？你的质询就是这样，一直演说，也不愿意给我们说明的机会，最后悻悻然地走下备询台。媒体人周玉蔻在政论节目当中指称退休警察赖坤佑像流氓，赖坤佑提告求偿，士林地方法院认为周玉蔻以流氓的字眼指控赖坤佑为寻衅闹事之人，贬损他的评价，判决赔偿15万元。赖坤佑向法院主张，周玉蔻去年4月10号在政论节目当中8次辱骂他是流氓，过程中也在电视台播出，导致他精神痛苦，名誉受损，请求赔偿500万元，刊登道歉启事。士林地方法院认为，周玉蔻的发言足以使得赖坤佑难堪，影响他的社会地位，侵害他的名誉权，判决赔偿15万精神抚慰金，案子还可上诉。特别是警局北投分局今天下午1点左右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消防单位赶到现场，立刻将一名年约30烫伤的男子送医急救。初步了解，当时北投分局楼上正在维修冷气，受伤的男子是名维修工人，什么原因爆炸还要调查。南韩釜山警方在一处民宅内发现一家四口惨遭杀害，沉尸于卧房和浴室，死者包括84岁的老妇人、65岁的儿子、57岁的媳妇儿，还有33岁的孙女。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老妇人的女婿久久联络不上岳母，向警察报案。警方前往查探，发现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死者身上都有锐器穿刺与钝器殴打的伤痕，孙女的脖子上还有勒痕。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男子戴着帽子和墨镜进入了公寓，身上背着可能装有凶器的袋子。搜寻屋内另一个房间，发现一具年约30男性的遗体，初步推断他可能就是犯案凶嫌，杀害4人之后自尽。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84点，成为2118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6点，跌幅1.75%，20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25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2点，75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9点，247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4点，跌幅1.48%，296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1点，来到9489点，成交金额1280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1.00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7分，日元112.2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371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陆上强风特报，今天晚上开始东北风增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和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都有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学生朋友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要注意自己的劳动权益，打工族也要投保劳工保险。阿春部长也提醒老板们，员工到职第一天就要帮员工加保，就算只有打工一天，劳动保障权益也一样不能少。大家想知道老板有没有帮自己投保，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上网查询，也可利用邮政金融卡、劳动保障卡、劳保局电话及各地办事处查询。阿春部长再次提醒大家，掌握个人加保资料，随时关心自身权益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开锣喽！集结最火热的华人纪录片与20至50世代的影像精英作品，带领你我展开全新的视觉旅程。每周播出一个主题单元的影片，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即日起到11月18日，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77周，第5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第4名 BCW 东岸，第3名炎亚纶，亲爱的怪物。第2名许茹芸，今夜只为你歌唱。第1名小球庄娟英，何必纪念。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小球庄娟英。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够深刻了吗？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够尖锐了吗？看我的吧，喘息的你笑脸。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沟通快乐吗？我知道，躲在你离人之内，骄傲的自卑作祟。够鲜艳了吗？血染的花，被你刺满的双手，此刻擦干你眼泪。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就如此轻易将彼此化成碎片，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颤抖，你 起纪念。这一天，这一天， 自然是我们需要的挑战。 这一天， 你笑了，我笑了，笑了， 笑了。这一天， 请让我在你身边。现在下午时间3:12，台北时间，欢迎你呢锁定继续回到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苏打绿的《这天》。这天，今天，你的心情好吗？快乐吗？开心吗？还是刚分手了不快乐呢？ 养成永远，爱情和明天将会换上不可测的脸，谁能赢得时间？背叛了从前，再也不能后悔。这次说再见，何时再见？ 再见这个词，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拜拜嘛，对不对？但就是再见，再见是再一次要见面。 可是如果你说再见是要分开的话，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见的话，好像就不能用再见这个词，你就只能说哦 bye。 就像我们不会说 I'll see you later,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tomorrow,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ee you again, 我不想再看到你，就不会 see you, 不会用再见。难过的分手，不想要再见，再也不见。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很多人反而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而分开，有些人呢，甚至是说一起定下来，我们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分手旅行。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了一整天雨。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了一整天雨。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想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秒钟永远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戴爱玲跟 Stanley 黄立行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分开旅行》。不管呢是之前刚刚听到蟑螂 EPIS 的《分手》，还是呢《分开旅行》。 你是80、90、10后，还是70末尾的时候？管什么70、70后。 我相信如果你是在90后的话，对刚刚那两首歌是没有什么印象的。 小时候穿喇叭裤在街上游走，长大后高跟鞋布满每个街头，镜头在每一个角落，每个人的发型穿着不同。 你是80、90、10后，还是70末尾的时候？ 管他什么今今后， 都是好的现在时候， 管他你的我的小时候，谁跟谁还埋没在里头，管他什么你是今后。管你八零九零以后，还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无所谓的年龄多可厚， 都生活在现在时候， 改掉身份变成九零后，还有儿女一零三零后，七十年人变不了时空。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闪亮亮的吕程，他是吕程程，你是几零后？现在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你，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你，你是几零后呢？ 你爸爸妈妈不会随便让你家有才能够讲话。你君临天下，但为价格太浮夸，除非可以刷卡。你的要求让我发抖，已经拥有还没有拥有的都不够，够不够做你的宝贝？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Don't break my heart. Oh, 我对你的爱才是善难耐，要是错过我也无能为力。你想开吧吗？我和我的葱油茶是否让你尴尬？你最爱卡拉，我对呆萌有看法，你说我是傻瓜。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在意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够不够？ Yeah, 是否能体会？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Don't break my heart. Oh, 我对你的爱在 开。哦，要是我不再与你合拍，哦，再不会有我在这里等着你，再没有我的安慰，我会心碎，只剩下我每一天每一天在失去你，失去爱，世界不再美。我 don't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Don't break my heart. Oh, 我对你的爱在失散。要是错过，哦，不要错过。如果爱我，不要错过。陪我对你的爱，你难道还不明白？ 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管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收录他的未来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够不够》3:28，好歌永远都不够，而且想要一次听个够。这也是首经典，不过呢，重新编曲过后，赋予它很时尚的感觉。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 用歌声照亮每一个你， 安德烈·波切利，暌违14年全新大碟 C， 请听环球安德烈·波切利首度父子携手合唱感动主打照亮我。 Sooner or later the lights up above will come down in circles and God made a love, but I 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 I cannot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fly like a cannonball straight to my soul, tear me to pieces and make me feel whole, I'm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and carry this weight, but with every step I keep questioning what is true, fall on me with open arms, fall on me from where you are, fall on me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为什么皇上只颁了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出国海外消费满20000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合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各位市民好，我是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候选人林廷君。过去4年，我深耕地方，清廉问政。未来4年，我将再创地方繁荣奇迹。我承诺将持续推动户同专案、高龄友善门诊，争取好运专车，保障托婴教育补助，新建长者照护中心，提高运动选手训补金。 林挺君，君挺您，11月24日全力支持台北市议员中山区大同区候选人6号林挺君。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唯一能打进美国排行榜的罗百吉最新专辑《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它统统藏在我心上，但是我也没那么。 乾坤唱片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语话吧。是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何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这个旋律能帮助你。当你沦陷在思念里，就播这歌曲，深呼吸，相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意义。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终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天理，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何无常理。想哭就 说苦，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是我的，原来我付出的爱换来的叫做智慧，于是不后悔。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窗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天地，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 3:38，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玛丽说呢，佳佳现在你看到她会完全认不出她来，她就是佳佳分开的长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遇到就是减肥后的佳佳，所以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完全的认不出来。我是 DJ 吴马克，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DJ 非常疯狂的长直发，他是 Steve Aoki 跟 BTS 的合作。 You say love is messed up, you say that it don't work, you don't wanna try, no, no. Baby, I'm no stranger to heartbreak and the pain of always being let go.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your mind. But we both found each other tonight, tonight. So if love is nothing more than just a waste of your time,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Tell me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 it on me. Baby,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 it on me.So we don't gotta go there. Past lovers and warfare. It's just you and me now. I don't know your secrets, but I pick up the pieces. Pull you close to me now.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Don't you think there must be a reason? Yeah, like we had our names. Don't you think we got another season? That come after spring. I wanna be your summer, I wanna be your wife. Treat me like a comer, I'll take you to one of fries. Yeah, come just eat me and throw me away. If I'm not your ties, bye, wise, wise.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 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呢，都会找这个新的主题歌。那我觉得呢，有些主题歌做了以后，觉得哦，真的是好听，就要为你送上这首主题歌。其实它这个活动呢，是新北市的温泉季吧？入秋了，入冬了，大家要泡汤了。但重点是因为做歌的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是豪尔许书豪，然后呢，就做了这首新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时间是3:4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 是我的解药，花鸟孤岛星光缭绕，多想永远来的这不想走掉，只要有你，不管去哪里，慢慢回忆，我们不再有距离，泡在水里，爱在心里，让我们像温泉一样天天暖在一起。喧闹声给你一路到金山万里、yeah、Go go go go， 从云朵不声靠近，温暖我心却因为你、hey yeah、Hey yeah、只要有你，不管去哪里，慢慢回忆，我们不再有距离，泡在水里，爱在心里，让我们像温泉一样天天暖在一起。都是喧闹声远离，一路到金山万里，从云朵不声靠近，你就是我森林。心中的压抑，像收不来的空气。从你步步声靠近，温暖我心，只因为你。 豪尔许书豪呢，从以前就是玩吉他、玩编曲，然后现在玩 Ableton Live。这首歌曲呢，就是2018年新北市的温泉节主题曲，然后叫做《全因为你》，这个“全”当然就是温泉的“全”啦。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为你播送好歌，也都是全部因为你。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劲歌金曲， 最无声的陪伴，只能听不能说的寂寞。当所有感官只剩耳朵，你的世界还留下什么？李荣浩，耳朵。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 是一种情感记忆，当你爱着的时候，当爱走过的时候，都将为你记住这一刻。李荣浩最新歌曲《耳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苏锦聪，我重视客家文化，我一定一年一年增加客家预算，补助客家社团从事客家文化活动，本客家后生也有机会和客家母语传承有名的客家文化。 拜托大家支持中师客家，支持客家的抒情创作，新北市长拜托大家，师门大家安置些。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妹妹，爸爸问你哦，骑车要安全， 保和泰产险。 那开车呢？ 当然保和泰产险啊。 答对了，不管开车或骑车，都要保和泰产险汽机车保险才够安全，理赔快捷又安心，保护我们最全面。 和泰产险最保险。 芸芸众生孰非偶像，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台北小巨蛋，10月27 KKTX 开始售票。 历经生命的洗练，呈现生涯以来最真实的情感，写了再多，唱得再久，也许这一生唱的写的都是同一首歌曲，一首知人之歌。 其实我真的不在意最后是 阔别五年，TZ Back 第六张专辑《知人》10月19日正式发行。 我是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TLC 经典的作品 Digging on You， 3:52。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也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欧马克，那在这边呢，星期五的时候也要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记住你很棒 ，You are awesome。你的出生，你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能现在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觉得说，哦，我这边比不上别人，那边比不上别人，或是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一事无成，然后常常会觉得哦，没有达到理想中的自己，等等等等之类的自我批判，或是觉得自我感觉不好不良好。那你要想，就是你可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是击败了几千只。不是几千只，是几千万只、几亿只的其他的精虫，你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永远要记住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新歌，叫做《终于等到你》。那在这边呢，要跟飞碟联播网其他地区联播的地方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不过呢，如果你会继续锁定台北 FM 92.1，或是锁定你用这个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用网络线上收听的话呢，下个小时会给你很时尚的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小时的音乐。那我们就之后见，或是下周见喽，拜拜。 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 全主打， 管你肤色是亮黑还是白的，都要听见台湾纯正嘻哈 flavor。这是嘻哈金童 BCW 与灵魂歌姬佳佳的东岸。 Guess who's back？ 带着东岸爱的 vibe， got my Vans on， 还是 Air Force White。先行新浪潮，没有别的路 ，so choose。Ain't no tattoo， 我有的只有态度不大，是 real quick。秒把体操给剁碎 ，Hell yeah！ 掌控一切就变成教练，镇压着的 WGYVIP。几个巨星一滴吉他聋哑病，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几乎像是不瞎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我头上浇水，冬又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即使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得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再见你遇上冰山，铁定要翻转。 Whatever you say， 我在意那些。 I'm worried about nothing。I'm worried about nothing。 Whatever I do， I'm feeling so good。 We're worried about nothing。 管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m worried about nothing。Yeah. 这一点像是意外，记忆体没记载。地点今晚不是你我体外，我把阻碍体外，黑的绝不奇怪。要把这个时代，千万别太意外，张开你的意外，千万别压抑，后续你会很压抑。要怎么驾驭？目光等到下一句，到聚集地，把你过滤下一缕。My flow like a water, a new splash water， 感受那么深刻的讯号，也能侦测。Before the fans， before I draw the chain，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Whatever you say。 I'm worried about nothing。 We're worried about nothing。 管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m worried about nothing。 他的嘻哈态度让你自然臣服。 BCW 首张个人创作大碟 No Comply 就是要让你 drop。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 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o.1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真正被臭卡修啦。 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 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7-11 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我们是 NOOVY Novi， 这首歌献给在外打拼的你。 什么都无所求，什么都不用说，就算隔了宇宙，我是你，你也是我，你为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You follow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容祖儿，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长大了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台铁普悠马号列车周日傍晚出轨翻覆，18人死亡，190人受伤。宜兰地方法院裁定游姓司机员50万元交保，目前还在医院治疗。今天下午，他的儿女出面向罹难者家属与伤者鞠躬致歉。他的儿子带读声明强调，身为司机员，绝对向详细向检察官陈述，不会隐匿逃避，也一定配合调查，负起该负的责任。 首先，对这次普悠马号列车发生意外事故的罹难者及其家属以及当地的乘客，致上最深的歉意。对不起，此次意外事故造成许多家庭的破碎，甚至无法弥补的憾事，本人内心深感万分歉疚与不安。身为普悠马号列车的驾驶员，本人承诺不会逃避、隐匿或是说谎，我会坦然面对且配合司法调查，并且负起我应该要负的责任。目前本案已进入司法调查程序，有关事故的原因，本人加当地车辆遭遇故障的因素、操作流程以及相关的通讯过程，详细的陈述由检察官制作笔录。本人会静待司法单位调查，厘清本案责任归属，并还社会大众一个公道。 收治游姓司机员的罗东镇圣母医院指出，他的伤势和心情逐渐恢复。今天上午医护人员查房时，他主动表达希望亲自对外说明，但是院方家属与律师讨论之后，最后还是由儿女出面致歉。普悠马列车翻车事故，根据先前官方证实，司机员曾经反映空压机出了问题，动力不足。台铁今天指出，8月的教育训练就有如何紧急处理空压机问题。台铁解释，空压机就是空气压缩机，台铁专有术语为主风泵。火车利用主风泵压缩空气，产生风压刹车，压缩的空气同时也提供急电工升降使用。台北机务段8月14号到16号的教育训练课程，安排太鲁阁号及普悠马倾斜式列车故障处理，就有主风泵出了问题，如何紧急应变。游姓司机员属于7堵机务段人员，8月7号也安排了教育训练课程，教导司机员如果遇到主风泵无法运作，如何紧急处理。 一名台北机务段司机员目前驾驶普悠马列车，他说台铁最近开始教导如何解决倾斜列车空压机无法运作，不禁让人担心现有普悠马列车的空压机都会陆续出现同样问题。2018海峡两岸马鞍山电子信息博览会今天开幕，大陆海协会副会长李亚飞致辞时说，尽管当前台海局势严峻复杂，但是中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排除干扰破坏的信念相当坚定。这个由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主办的马博会今年第七届，李亚飞致辞时没有特别提及九二共识或者反台独，只肯定台商是增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推动者。随后也参观台湾上市公司华福科技在马鞍山投资人民币6亿，预计5年内分期建成的厂区。华福主要从事铝镁合金加工制造，预计未来每月生产200万件构件，年产值达8亿人民币。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84点，跌幅1.2%，成为692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80点，跌幅1.6%，成为1112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85点，跌幅1.7%，来到49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3点，跌幅1.17%，成为247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2点，跌幅1.74%，成为296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4点，来到25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4点，来到750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1点，来到9489点，成交金额1280亿。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目前31.00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8分。日元以112.03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378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路上强风特报，今天晚上开始东北风增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昆矿地区及临近海域将有8到10级强阵风，沿海风浪较大。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 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翻转纯粹，归零重启。张韶涵2018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小巨蛋10月28上午11点 ，KKTix 及全家便利商店正式起售。 啊啾！啊啾！又过敏了，怎么眼睛这么红？ 空气变脏，孩子总是最先知道。Sharp 空气清净机，日本销售第一，自动除菌离子能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荣获英国过敏协会认证，还原好空气，捍卫孩子健康。 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arp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 所有的感动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2018年10月26号星期五下午的4:07，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下午的4点过后，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周末的心情了吗？你已经准备好要下班了吗？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Meters， Give It What You Can。 这个小时呢，我要给你很多很多，让你就算还没准备好下班，你的心情让你听到这些音乐也已经准备好， Get ready， 准备迎接周末吧。 Just like all of sorrow, but there's no tomorrow, cause tonight might be your last.So stay up till sunrise. Wipe the tears from your eyes. Leave it in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Breakdance get my love. This is 1971. I crave that brain and that flesh. Cups of tea and gums that bleed red. Say you wrap the plastic in white. Say you single all of my life. Blackest skin disfigure my crimes. Credit cards and losing my mind. Piece by piece they stitch me. Ain't no love, I'm still banging out with me. I can't cry for those who ain't with me. I can't pray some Lord, please forgive me. Pink like pussy, extra pushy. Hands up off me, she's so lovely. Fame and fortune, all those habits. Pink and white, them panties matching. I want you to stay forever. I want you to stay forever. I want you to stay forever. I want you to stay forever.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Ring, ring. I'm trying to get my old thing back. But baby, I always want to bring up shit from the past. Yeah. Whoa, our options are limitless. Putting in effort for the effort is too effortless. Whoa, fuck checks, hit a necklace. Gold hit her lips every time that I'm hitting it. Huh, I told her, baby, I'm sorry. But if you think we got problems, then baby, watch Mario. Yeah, that's why you gotta smell the roses. We parted ways like she cheated with Moses. That's fucked up,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In Hollywood, but I never see stars. Do anything for you, that's love. Go anywhere for you, that's love. Might even kill for you, that's love. And if you're still tripping, that's drugs. Just let go of sorrow,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Cause tonight might be your last. So stay up till sunrise. Wipe the tears from your eyes. Leave it in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Extra white, she's so extra white. My appetite, I lost appetite. It's paradise, we in paradise. So extra bright, it's so extra bright. So I break the beat and I scratch it. She be like cancer, she be like dancing. Straight to my mattress, I was on smashing. I was on average, she was cadaverous. No free smoke when your bae is gone. Why love when it's free and it does no harm? New phone, who's this? And my life's on charge. Two shows, pay rent, get a girl, get a job. Belly up the beast when I walk in the streets. All I see is fake love, insecurity. 2 months, 7 days, all when you first came. Walked in, off-white, all pink, okay.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the past. Leave it in the past.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Reggie Snow，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位音乐人。然后呢，一起做这首歌曲叫做 Egyptian Lover。说到 Egyptian 呢，其实在西洋歌曲当中，很多很多歌是以埃及为名的歌哦。可能最有名的应该是这一首吧。 Cigarette, falling types of the hookah, I say, hey, oh, hey. feet of the street, bend your back, shift your own, then you pull it back. Let's hard, you know. Oh, hey, oh. So strike a pose on a Cadillac. If you wanna find all the cops, they're hanging out in the donut shop. They sing and dance. Oh, hey, oh. They spin the club booms down the block. All the Japanese look silly, and the party boys call the Kremlin. And the Chinese know. Oh, hey, oh. They walk the line like Egyptian. All the cops in the donut shop say. Walk like an Egyptian. 这首歌叫做 Walk Like an Egyptian， 像一个埃及人一样走路。埃及人要怎么走路？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常常有时候是反映了那个时代氛围下面。他除了这首歌提到了埃及人之外，其实也提到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日元，也提到了中国人，提到克林姆林宫、俄罗斯、莫斯科。那到底埃及人怎么走路？中国人又怎么走路？日本人怎么走路呢？4:20，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 92.1，在大台北地区，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发声。 You know I can do without it. Only you, baby. can't do without it. Hello, Steve. I want some more of that stuff. See with me, I got it all. I just had to put out the fire. 这首歌曲 Only You， 不管呢是在唱歌的方面、合成器的方面，还有那个啾啾的那个声音，都是充满了时代感，而且是不是感觉到非常非常适合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呢？是不是很适合每天爱你多一点呢？ You are wonderful。 时间来到了4:26，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哦。 进到陷阱， 蛇王出手，一击必中。一次集结流行天后席琳娜、嘻哈女帝卡蒂 B、拉丁天王欧祖娜，共同打造惊爆2亿串流人次、全球数位点播冠军。EDM 世代最强霸主 DJ Snake Taki Taki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新风潮，震撼再优惠。有七田多谷植物奶，满满20种全谷营养，绝无化学添加，全谷有机最健康。 有七田年终特惠，即日起有七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买二送一，仅此一档限量优惠哦。 喝有七田多谷植物奶，健康轻盈无负担，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田。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师大永康，你会买巷弄公寓还是树海官邸？罗斯福路和平大道拓璞，最后压轴2966-8888拓璞。 历经生命的洗练，呈现生涯以来最真实的情感。写了再多，唱得再久，也许这一生唱的写的都是同一首歌曲，一首知人之歌。 其实我真的不在意，最后是 阔别5年 TZ Back 第6张专辑知人，10月19日正式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宋楚琳。 Truly love, truly love, truly love you, my oh my. Faith and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Friday 的午后，现在就是你把所有手边的工作打包一下的时候了。Wrap it up， 准备放假喽！4:32，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如果平常你要找我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我 YouTube 频道，还有我的 IG、Instagram MARC_ORANGE。Welcome to follow me。 I think it's time we let go. Yeah,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control. Lord, forgive me, Lord, forgive me. I can't leave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breathe her. Lord, forgive me, Lord, forgive me. I can't leave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breathe her.I really gave my all. And just to watch us fall by the wayside, darling. See, I still love you the same way I did. I know.Can't seem to run from the truth. And that's one thing I know is true. Lord, forgive me, Lord, forgive me. I can't leave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breathe her. Lord, forgive me, Lord, forgive me. I can't leave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breathe her. Simmer down, love. Let it all just surround us, my love. From the ends to the start of you, oh, I would defy for you. Cause I'm a thief, I'm a liar. And I'm a crook, I'm a che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no, no, I can never ever leave her. Lord, forgive me, Lord, forgive me. I can't leave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breathe her. Lord, forgive me, Lord, forgive me. I can't leave her. I can't leave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need her. Because I breathe her. 最近呢，我在追 HBO 的这个影集，这个影集呢叫做 Bowlers 好球天团，然后呢已经进入到第四季了。那这一部剧呢，在讲其实是在运动员之间，关于一个退休的运动员，就是 football American football 美式足球的退休运动员，然后呢他决定要加入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在这里面打拼的故事。很多人认为呢，就运动员没有脑袋，但其实呢，就是顶尖运动员可以做到这么的顶尖，他们脑袋其实是非常好的。好，那可是呢，也有很多，也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说，运动员他们把他们的就家产全部都散掉了。然后呢，当你就是签约，你那个约可能几千万美金，可是感觉很大。可是你要照顾的人很多，也就是旁边的那些亲戚全部都会涌上来想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你自己又没有好好的把守住这个钱，你就觉得啊，反正我赚那么多啊，反正我给那些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的运动生涯非常非常短暂，然后或是突然一受伤，或是突然一个整个这个球界球风的改变，突然你不再被需要的时候，那就是蛮可怕的事情。那这个退役的人，主角呢就是巨石强森，他就演这个退役的橄榄球员。然后呢，从一开始他加入这个资产管理公司，想要呢把他人脉带进来，他就是当 broker 嘛，就是中介这种角色。然后到后来呢，自己并吞掉这个资产公司，然后现在要做更大更大的事业，就等于看着巨石强森越来越强大。当然在这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 setbacks， 遇到很多的挫折。最棒的就是呢，就是这部影集，它的音乐真的非常好听。 I'll be right here. 果呢，你之前有看 HBO 的另外一部影集叫做 Entourage， 就是我家也有大明星。其实呢，这个两个架构或者很常被拿来类比。我家有大明星呢，出到了第六季还第七季完结。那它的这个 Entourage 这个法文的意思呢，就是旁边的这些随从们，也就是你是一个大明星。然后中文有句话嘛，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 entourage 你可以把它想成旁边那些鸡犬这样子。好，所以 entourage 我家有大明星在讲这个娱乐圈的故事，关于一个成功人，他旁边就有其他人，然后大家一起像是一个男人帮们，他们一起发生的故事，在娱乐圈，然后从原本的广告明星、电视明星，跃升成电影明星，然后再跟导演啊、女明星们啊、名模们啊这些交手的过程当中的故事。我家有大明星，而刚刚我提到这个的 Bowlers 呢，好球天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转移到了运动界来，然后他们的制作人其实都是同样就是马克华伯格，然后所以同样的一个运动明星，他旁边也有很多的侍从、很多的随众、他的朋友们，然后有很多的支线因此而展开。Here I am， 我就在这里，在 就爱点你 UFO， 在飞碟电台 FM 92.1，我是 DJ 欧马克。那提到的 Bowlers， 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呢，他们的整个影视产业很成熟之外，所有的观众们，就是我们啊一般人，也如果他们真的喜欢一部剧啊，我们喜欢一部剧会怎么样？我们可能就会看嘛，然后或者是会推荐朋友嘛，会跟朋友聊天嘛。但是呢，就是在美国，就是有很多他们真的是现在很常用这个字啊，就是宅男，就是 geek， 他们会很投入他们喜欢的东西啊，那个投入的程度呢，是真的是会架网站啊，然后剧中的人讲了什么话，把它 quote， 把它记下来，剧中用了什么音乐，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会变成一个很丰富的资料库，我觉得超棒的。不知道台湾，不知道华语的戏剧啊、电视剧啊、音乐圈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支撑？但前提是你的剧啊、你的那些东西啊要够好，好到让人家觉得愿意，我投入我自己的时间，然后为这部剧就是贡献心力，架个网站，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的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I'm on it, get on it. The troops are on fire. You know I need it. Much closer. I'm treading just a little. I'm on step on it. Electronic. The troops are on fire. I'm much deeper. A sleeper. Messiah by the animals. We gotta back to the wall. Get on and watch. 相信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Kasabian 这首歌曲 LSF， 这首歌的曲风呢就很符合 Entourage， 就是我家有大明星的那一个影集的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现在在做偶像剧啊或者电视剧啊，可能有很多人在投入在其中，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多更细致的操作，包括在国外呢，他们的一部影集，如果呢你是一个歌手，你是一个独立的乐团，或是一个独立在网络上面唱歌的人，如果你的音乐被他们的音乐 producer 他们的音乐监制或是他们的音乐 casting 就是听到了，然后觉得哇很符合这个时候这个氛围，你进去这部剧剧红，你的歌红，你就发了。我觉得我不应该提发了这个概念，因为就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先想到说这会不会有钱，或者这会不会发这样子，但这其实真的就有点偏离初衷了。像我刚刚说那个你是因为真的很爱一个东西，所以你愿意为他投入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你完全不会觉得烦，你不会累，不会抱怨说哈这都没有钱。钱就是这么 tricky 的事情，就是这么狡猾的事情。一旦所有事情牵扯到钱之后，你的那个本质就变了，你就会开始计较说这个多少钱，那我时薪是多少，我这个应该我拿到多少钱？啊，你现在只给我这个钱，我不要，不行，不划算，不能啊。4:48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race。 那今天呢桃子晚报的歌单我有放在 KKBOX， 你一样去 KKBOX 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咯。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最后一个段落，别走开咯。进歌进去 演不了优雅，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见证的人多我一个。 当初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相同故事可能上演，主角却早已换人，婚礼过后各自天涯。 原谅多年过去依旧还是学不会潇洒，毕竟相爱相杀荒废了彼此最好的年华。爱情 记得在那个海誓山盟的盛夏，你说非我不娶，我非你不嫁。我并不想看他披着婚纱拿着手捧花，不想听你对他说原本该对我说的话。想得你声泪俱下。 可乐之后续集瑜伽，林采欣又以疗伤创作，与你一起练习忘却疼痛的瑜伽。 连我的瑜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买房必看新店央北从化区，最近水岸，最近捷运商城，唯有波尔多二，抢进核心门户，房价跳升区。轻松坐拥超大基地，丰富公社，14张捷运站，390公尺，总价980万起，买2至4房，波尔多二，2218-9911。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即日起到11月18日，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请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哎，人类，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芸芸众生孰非偶像，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台北小巨蛋，10月27 KKTX 开始售票。 我是卓一峰， 最亲爱的萤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我们一起疯狂。Let's get wild, wild, wild， 烦恼丢到一旁。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收起你的紧张，没有谁能阻挡。Got a touchdown, baby。6点半约好一起晚餐，你有点慢，我开始变得不安，怕各自被你放生放到腿软，你的生命我无法计算，给我你的爱。数到3，你掉进了我的圈圈。Don't be shy， 只需要跟着我呼吸。你害羞的笑让我更着迷。给我你的爱。Do you even know? Do you even know? 坠入你的海，等了一整天，今晚不想怪。We gotta have some fun。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我们一起疯狂。Let's get wild, wild, wild， 烦恼丢到一旁。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收起你的紧张，没有谁能阻挡。Got a touchdown, baby。 听到的歌曲呢，非常年轻然后又可爱的日系男团，他们叫 NOOVY， 就是 Novi。 这首歌曲 Wild 有一个很 wild 的事情想跟你分享，就是最近你有没有想要跟别人打赌呢？就是你们的赌注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想打赌，然后那个赌注都有点难想。我这边想要提供一个赌注，就是如果输的人呢，可以去参加空气性爱大赛。空气性爱大赛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听过空干王这个词吗？就是，对，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好，这个一年一度的空气性爱大赛呢，又即将在11月的时候要登场了。那现在这个报名截止呢，是要在就是最近这几天就要截止，然后10月30、31就要截止了。所以最近如果你有跟你的朋友想要打赌的话，要不要玩大一点？就是赌输了就要去报名，然后去参赛空气性爱大赛这样子。好，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你可以在 Facebook 脸书上面搜寻欧马克。我刚刚转贴这个讯息，因为去年我是评审，然后那天晚上呢很快乐很开心，开心到就是能量太强了，就半夜回家之后呢睡不着觉，太兴奋，这样子就有两天都维持在很 hyper 的状态。所以今年呢，就主办单位有邀请我，就是你要不要再来当评审啊？虽然没有酬劳，但我觉得马上一口答应。我甚至就是还之后还推掉两个工作，就为了要参加这个很快乐的一个晚上。好，你可以去Facebook 欧马克上面看到详情，报名详情。今天4:56，在这边要跟你说声再见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我是马克 ，Peace out。 想大声说、哦、千千万万年空 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正在为好日子打拼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二号侯友宜。新北市是全国最早规划幼托公共化的县市，未来四年内我们要倍增托育量，引进智慧托育，家长更安心。11月24号，请投给二号侯友宜，我们一起打拼好日子。 欧洲旅游权威，倔强深耕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王先生，家长， 现在凡事都求快，去普林斯顿也是希望小孩背书快一点，跟我想的不一样哎。他们反而强调第一次读课文就能多想多理解，形成扎实稳定的记忆，大范围的考试成绩明显进步，反而比从前背一次忘一次省下更多时间，完全超出我的期待。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150万，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22-399-101，0922-399-101，0922-399-101。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容祖儿，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长大了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频。